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太子港行动，编剧凌晨，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诚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第五集，穷途末路。 803和沈西来到朱永昌的家，向他了解胡卫国的情况，却意外地发现朱慧已经回家。在向朱慧了解绑架详情的时候，朱慧言辞间破绽百出，使803疑窦丛生。卢迪回家兴奋地告诉母亲，报仇的日子近在眼前，却没有想到他母亲向他道出了当年一段恩恩怨怨，并说出卢迪的生父正是朱永昌，母亲恳求卢迪要保全朱永昌。突如其来的真相使卢迪异常痛苦，而此刻朱永昌也被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搅了好梦。满腹狐疑的朱永昌再也睡不安稳，他给熟睡的朱慧简单地留了张纸条，便开车匆匆赶往太子港酒店。他在经理值班室里找到了当晚的值班经理于涛。 于涛， 总经理，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 钱呢？ 什么钱？ 200万的现款在哪儿？ 就是让卢迪去交付的200万吗？ 对。 不是让对方取走了吗？ 我刚刚接到他们的电话，他们说根本就没有取到款。 哦，这就奇怪了。 是奇怪，这200万是我看着你亲手装好的，让你交给卢迪带走的。 总经理，您不会怀疑我吧？ 玉涛啊，你该没有忘记你能在太子港酒店有今天靠的是谁吧？ 总经理的厚爱我怎么敢忘呢？ 哼，记得就好。想当初你只不过是一个大堂的领班，我看你聪明伶俐，力排众议，一步一步地提携了你，是你到今天在酒店里也是个能够有说了算的人物了。 这些我都没忘记，所以总经理您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而现在我特别为您的安全担心啊。 你这什么意思？ 大约2小时以前，我给我的老同学803挂了电话，我是想解释一下您爱女心切，迫不得已就送出巨款的心情，可是没料到他的助手却告诉我朱慧已经回来了，而且他还在向我打听一个人。 谁？ 胡卫国。 什么？ 我发现很多人对胡卫国特别关心，而这个胡卫国和我们酒店又好像争得颇有渊源。您看，我无意间发现了这份文件。 振华公司承建太子港喷水池的合同，这是从哪来的？ 我是在一个文件夹里无意间得来的。她可是你最看重的女人，只是她似乎滥用了您的信赖。她对我们酒店上上下下的账务机要文件，要远比对我们酒店的公关形象更感兴趣啊。 你说卢迪？ 总经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再说胡卫国偏偏承建的就是这个被炸的喷水池，那真是太巧了。 你究竟想说什么？ 总经理，我说过了，我只是为你担心。你想，对方没有拿到钱，朱慧却已经回来了，这要是让警方知道了，再加上他们对姓胡的又很关注，真不知道会得出什么结论来啊。 嗯，于涛啊，我一向视你如子，更何况你知道小慧对你也是一往情深呐。 总经理，我是您一手提携的，没有你就没我呀，我怎么会跟你过不去呢？不过别人我可就说不准了。 卢迪，这个小女人，我现在就去找他。 哎，您别急，碰巧他刚刚来过电话，说是找我有急事。我想这会儿他大概快到了，我看您先到25楼的包房里去歇一会儿，他一来我就让他来找你啊。 好吧，我等着。 总经理，您别太激动了。来，抽支烟定定神吧。 一个乳臭未干的毛丫头，哼，谅她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朱总，您走好啊。 啊。 姓朱的，你这么个饱经风霜的老滑头，看来也逃不出我于涛的手心了。 你真悠闲，于涛。 好，这个是你最喜欢的，我Michael Jackson的真棒。 我现在没有兴趣听歌。 该办的事都办了，有什么客气？ 你能不能先别听你那个音乐 啊？ 我必须马上找到朱永昌。 怎么了？又出什么事了？电话里死活不肯说。Who's bad？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该你知道。 看来，你心中的我终究是个外人。 于涛，谈情说爱挑个时候好不好？ 好吧，罗小姐，我这就带你去找朱永昌。 他不在家，我打过电话了。 啊，他在25楼包房里。 不可能，我打过电话也没人接。 先前是不在，可现在一定在。 好，我这就去找他。 我陪你去。 不，只能我一个人去。 哼，自投罗网，活该。总机，请给我接25楼朱总包房。哎，朱总吗？我是于涛啊，卢迪上您那儿了。 好，暂时没你的事儿了，不过没有我的同意，你不能离开你的值班室。 随时听候您的吩咐。 他来了，你挂了吧。 是，朱总。 进来吧。 你真是在这儿，朱总。 你有事找我？ 我满世界挂电话找你，哪儿也找不到。 陆小姐，巧了，我也急着找你呢，但也找不到了。 我找你要证实一件事。 我找你也是要证实一件事。 你也有事要我证实？ 挑明了说吧，陆小姐，你把钱放到哪去了？ 什么钱？ 航空箱里的200万元是我亲手装好让你送走的，可对方根本没有收到，是你做了手脚。 我没有，可我真乐意我做了手脚。 哼，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想干什么。 你休想捞稻草，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 胳膊拧不拧得过大腿要拧过了才知道，可是你和胡卫国那些见不得人的交易，哪一件不够你判死罪的？ 你知道些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今天有过一个人找了胡卫国，给他看了份合同的副本，还顺便提了提太子港封顶时那件自杀事件和最近喷水池莫名其妙的被炸，你说这有什么关系？ 好吧，谈谈条件吧。 我不是来和你谈条件的，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条件可谈。 别搞错了，要多少钱痛痛快快的开个价，但是要想独吞200万元可就太心黑了。 就那200万还不值得我站在这里呢。我来是为了一个善良的女人，命运给她打击已经太多了，我不忍心看着她在晚年再遭受什么。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我真希望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胡说，可是我偏偏是何静秋的女儿。 什么？你是？ 我母亲已经失去了一个爱过她的男人，我不想让她再失去一个她爱过的男人，所以如果那笔钱没有被取走，你真该庆幸，这可使你的罪孽减轻一些。我劝你还是去自首吧，也许还能保住你的命。 笑话！当年你老子夺走了我的女人，如今你又想毁了我的一切，没那么便宜。 你这种人，我妈为你忍辱负重几十年，真是不值得。反正我要告诉你的，我都说了。再见。 慢着，你今天要是不说出钱的下落，你就休想走出这道门。 朱永昌猛地向卢迪扑过去，卡住了他的脖子。卢迪挣脱了朱永昌，朱永昌再一次扑过去，可是没想到一头撞在茶几上，哼了一声不再动弹了。卢迪一下子呆住了，只见朱永昌面色铁青，七窍流血，气绝身亡。这时候门在他的背后轻轻打开了。 卢小姐，你杀人了？ 玉涛，我…… 你就是恨他，也不能杀人呢。 我没有杀他，我没有杀他。 你看，你看这地上的血，洗都洗不干净了。 我没有。 啊， 玉涛， 啊， 你听我解释。 你走得太远了。你在电话里让我尽快安排你和朱永昌单独见次面。该不是让我成为你杀人的同案犯吧？ 我恨他 啊！ 可是我并没有想过用不合法的极端方式杀人。 嗯， 而且我怎么可以杀他呢？他是…… 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我陪你去自首，要么我这就走，只当什么都没看见。 一刀， 总不见得还有第三种吧？真的让我成为你的同案犯，帮你毁尸灭迹？不，小姐，这不行。尽管我很爱你，我可真为你痛心啊。 够了，你放心，我不会牵连任何人。我去自首， 我不需要人陪，也不需要别人替我承担责任。但是我还是要说，我没有杀他。 那好， 没有， 我走了。 朱永昌死了，于涛也走了。卢迪泪流满面地跪倒在地，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更不知道803和他的助手沈西正驾着车去他家找他。 803，我算是服了你了。现在看起来，朱永昌和胡卫国之间果然有勾当。 803，我是029， 我是803。胡卫国那儿情况怎么样？ 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据工人反映，傍晚的时候有个年轻女子找过他，听他们的描述很像卢迪。后来他就离开了工地，再也没露面。 又是卢迪。 029，尽快找到胡卫国的去向，随时向我报告。 029，明白。 停车。 怎么了，马先生？ 咱们俩倒了座，你就在这儿下。 这儿？这什么地方？干嘛把我搁这儿？ 你往后走几步，拐过街口就是朱永昌的家了嘛。我找卢迪，你找朱慧，咱们俩分头行动。快下车，快 啊。好吧。 哎，烦死了，这么晚了连觉都不让人好好睡。你 是我？ 有何贵干？ 朱小姐，我奉命来和你谈谈。 有什么好谈的？能说的我不都对你们说了吗？ 不见得吧。当然，我可以先等你穿好衣服，免得着凉。 讨厌，那你就等着吧。老实说，你要不是有股讨厌的警察味儿，倒还真长着一张讨女孩子喜欢的脸。 谢谢，这倒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评价。不过只有心里有鬼的人才闻不得警察味。 什么意思？ 告诉我，你爸爸呢？ 不知道。 不知道？哦，难怪，这桌上还有他留的一张条啊。小慧，他们来话说钱没拿到，你别出门，当心他们对你下手。我去店里找于涛，我会弄清的，别怕。无论再有谁来找你谈绑架的事，你不能改口。朱小姐，光凭这张纸条我们就有很多话要谈呢。 我可没话跟你谈。 Hello， 小慧吗？我是于涛啊。 你是于涛？哎呀， 小慧。你能来酒店吗？ 你要我去呀？现在？ 你快来，小慧，你爸爸出了点事。 我爸爸出事了，什么事啊？ 朱慧，把话筒给我。 谁问你方便？小慧，小慧， 于涛，我是沈西，你快告诉我，朱永昌怎么了？ 他死了，死在自己的包房里。 什么？于涛，保护好现场，我马上就到。哎，朱慧，你去哪儿？你给我站住！ 沈西慢了一步，只能是另拦摩托车紧追朱慧。他赶到太子港时，只见浑身是血的卢迪和全身蒙上白布的朱永昌被分别抬进救护车，后面走着面色凝重的803和紧紧搂住朱慧肩膀的于涛。 803，803，你已经在这儿了。 我也刚到，看了一下现场。卢迪切开了自己的静脉。 什么？他自杀了？ 于涛，你告诉我怎么回事？爸不是来找你的吗？他怎么会？ 小慧，你要冷静点。你爸爸找过我后就去了25楼包房休息，后来卢迪来找总经理，我就告诉他总经理在包房，可没想到 是卢迪杀了他，是他杀了他，是他为了200万杀了他，他跟胡卫国是一伙的。 小慧， 放开我，我要找那个女人算账。 小慧，朱小姐，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账总是要结的。不过卢迪只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姐，并不是你不共戴天的仇敌呀。 你说什么？ 沈西 啊， 你去我的车里守电话，我们的法医已经去医院了，一有事件报告就会来电话的。 是法林三。 哎，老同学，卢迪跟朱慧真是同父异母的姐妹？ 是啊，卢迪的母亲已经把往事原原本本的都告诉我了，这消除了我搞清全案的最后一个疑问。 803，803， 尸检报告这么快啊？ 啊，不是，029来电， 胡卫国找到了。 他们在高桥的芦苇荡里找到了胡卫国的尸体，是溺水，但是后脑部有被钝器击伤的痕迹。 让他们把尸体带回来，人也全部撤吧。 是。 我说老同学，没想到太子港行动是这么一出闹剧，死的死了，自杀的自杀了，我们酒店又一下子损失了200万。 于涛，你不相信我能找回这200万吗？ 我相信你有这能耐，只是 报告803，尸检报告出来了。 说吧。 法医说朱永昌死于中毒，据分析，这种毒的成分和那天卢迪吸入的毒物成分相同，只不过含量不一样。 还有什么？ 法医他化验了现场烟缸里的一个烟头，那个35盘的香烟的烟头里含有这种毒物。 于涛，现在你不再怀疑我能找回那200万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好了，我们来理理案情吧。朱小姐，你可以先休息了。 不，我要听你说。 那也好，你也是一个当事者，有些事情还有待你的证实啊。 你就快说吧。 那好，我们从头说起。朱永昌和胡卫国在承建太子港酒店喷水池的工程上有过一笔交易，后来胡卫国就利用这个来胁迫朱永昌一起策划了太子港行动，但是他们都没想到，这只是一个连环计的一个部分，他们只是在为别人做嫁衣裳。可以这么说，一个高智商的罪犯精密地计算了这一切，精心策划了整个的计划，他买通了胡卫国，唆使他去勒索朱永昌，然后再利用卢迪的报仇心切的心理，使之扰乱警方和朱永昌的视线，而后只等两败俱伤，这个聪明人就可以坐收渔利了。 是啊， 这个聪明人几乎要成功了，但他没有想到卢迪他不可能去杀害朱永昌，因为他是朱永昌的亲生女儿。 是太难叫人置信了，听上去完全像是个民间故事嘛。 像民间故事啊，世界上悲欢离合的事情太多了，没有什么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才有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说法。 我服你了，老同学。 是啊，那就跟我走吧。 怎么回事？他干嘛要跟你走？ 怎么，你还没听明白吗？朱小姐， 我 对不起。小慧，除了投案自首，我已无路可走了。 不不， 不要冲动，朱小姐，你是个很聪明的姑娘，你应该相信事实而不是感情。 老同学，可是你的事实缺少细节，并不完整。 可是我相信审问的时候你会替我补充完整的。不过有一个细节我可以替你说，朱永昌死于中毒，原因在于他抽了一支烟。朱永昌患有喉炎，一般不抽烟，所以他的身边 就没有烟。不过有的时候他为了稳定情绪也会抽，就像卢迪在开车的时候有抽烟的习惯一样。而他们俩都是因为抽了同一种牌子的烟而中毒的，只是中毒的深浅不同而已。这两支同一牌号的烟毫无疑问是属于同一个人的，而在他们抽烟之前都只和这一个人单独的接触过，那个人就是你，对吗？ 没有你我差一点就成功了。 很多事情是不能差一点点的。 我有什么办法？男人要成功要出人头地只有不择手段，我是一点一点爬上来的，可到了这儿就到顶了。那个老家伙把着一切，我只有自己给自己创造机会嘛。你知道不知道，如果我来管理，我可以让利润翻一番。我不是那种贪图小利的人，你知道不知道啊？ 你还我爸爸，你还我爸爸。 哎，朱小姐， 好啊，想打就再多打几下吧，再打重些。朱小姐，我对不起你，可是我没什么对不起你爸爸的，他的手比我更脏。 雨涛，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你说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当年我是官兵抓强盗，我就老栽在你的手里。哼， 那既然没什么说的了，晨曦，押他走。 是，走吧。 走。 于涛被带走了，朱慧也被送进酒店去休息了。剩下803还若有所思地站在原处。 哎，想什么呢？ 哼，哎呀，一个月没见梁达了，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哦，对了，有人呢、要我传个口信，明天晚上7:30，蓝心剧场，请你看话剧《开放夫妻》。 梁达说的 啊。 小子，你学会算计我了。 哎，我怎么敢算计你？这个叫牵线搭桥，为民造福啊。 哎呀，这个世界上要多一些人造福，少一些人造孽就好了。 哎，没关系，我想破坏来的东西也还能重建了。哎，你看，就像那个喷水池，很快就会被修复的。生活中有很多东西也一样啊。啊， 到底是自己哥们儿啊。 刚才播送的是《太子港行动》第五集《穷途末路》，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祖文忠，音乐编辑殷红，录音合成王青、张维凤，音乐录音钱素英，音乐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拟音苏东升，剧务顾达，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林海演播，卢迪由宋一宁演播，于涛由宋怀强演播，朱永昌由许承谦演播，朱慧由姚培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曹雷、翁振兴、王肖斌、金林、谭维红、梁辉、陆成、隋磊、金鱼、邓平生、苏东升等。解说丁建华。 剧《刑警803》，阴谋之恋，编剧陈慧君，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灵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漂泊。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编织一曲淡蓝色的歌。 第一集，新郎之死。 五月，天气渐渐暖和起来，树木也开始变绿。803从外地执行任务回到上海，虽然疲惫不堪，可是一迈进刑侦队办公室，闻着那熟悉的气息，马上又精神振奋起来。 新闻报告完了，现在播出一则寻人启事。王金富，男，38岁，身高1.67米，穿一套全毛格子西装，左手无名指戴一枚钻戒，自5月8号出走，至今未归。知情者请速与王家桥51号陈丹丹联系，重金酬谢。 哎，803，你早回来了， 送证券行情。 真是好兴致啊，一大早就坐在办公室里听什么证券行情，怎么 你小子睡觉的时候我已经在办公室了。 你也买股票了啊？听这个吧。哎，一切顺利吧？ 应该说收获不小吧。案犯都一网打尽。哎，陈先，大德路铜材厂被盗案破了没有啊？ 还没有。根据现场留下的泥水匠刮刀，我们传讯了几个嫌疑犯，但是都排除了作案可能。 已经4个多月了。 哎， 这个案子不能放松啊。 知道， 继续侦查。喂，沈西 啊， 我离开这1个多月有什么新闻没有啊？ 嘿嘿，新闻是天天有啊。头条新闻是梁达和史红到桂林去旅游了。 哦，漓江的山水要让他们乐不思蜀喽。那第二条呢？ 第二条嘛，本人我遇上了一件离奇古怪的事儿。 那你说说看呢？ 哎，半个月前，也就是5月8号，我去欣欣酒家吃一个朋友的喜酒，和我朋友喜宴邻座的是15桌酒席。哇，据说呀，每桌价钱要1-2千块呢。 这不稀奇，我还看到过3000块钱一桌的呢。这些人呢，不是个体户就是生意场上的人。 哎，稀奇的不是这个 啊， 稀奇的呀是从6点半开席到9点半酒家关门，这15桌酒席啊没有一个人去碰过。 哦，这倒是有点意思啊。 哎，有意思的还在后面呢。3个小时里出现过3拨人。 这第一拨呢？ 第一拨是杀气腾腾的3个流氓，他们闯进酒家，扬言要拿新郎开刀，可闹了一阵以后，发觉根本没有他们要找的人，他们就走了。 那第二波呢？ 第二波嘛，是个年轻的女的，全身披麻戴孝，还捧着一只骨灰盒，然后她就把它放在主桌上，也走了。 第三波呢？ 第三波就是新娘和她的家人了。新娘起先对空无一人的酒宴感到挺茫然的， 可是当他看到主桌上的那个骨灰盒的时候，就大叫一声晕倒了。他的家人和伴娘赶快把他搀上车，就离开酒家了。 哎，那新郎呢？ 怪就怪在这儿，那个新郎呀，自始至终没有露过面。 好好，往下说。 说什么？没了？ 你打听了没有？那新郎是谁呀？ 我吃我的喜酒，打听别人干嘛？ 哎，我说沈西啊，你小子开始跟我藏私货了啊！我知道你一定不会放过这个奇怪现象的。 八零三，你可真厉害。好好好，我告诉你，我呀从酒席的预定簿上查出来，新郎就是我们曾经打过交道的那个当脏木子王金富。 嗯，又是王金富啊？ 啊，怎么叫又是王金富啊？ 刚才啊，就在你进屋之前 啊， 电台播送了一条寻人启事，要找的就是王金富。 奇怪啊，这个三进三出，靠倒卖外烟炒外币，这两年又炒股票发大财的服装个体户，又在搞什么花样了？ 会仅仅是花样吗？ 沈西，沈西， 喂，我是沈西，请讲。 我是110，刚才在市东区永和新村48号地下室发现一具装在蛇皮袋里的尸体，请速到现场，请速到现场。 沈西，明白。 沈西， 嗯， 快通知法医老杨和刑警小陈、小李出现场。 803，你 快走。 一接到报案，803和沈西就像上了弦的箭，顿时精神亢奋。当他们赶到与郊区接壤的永和新村48号地下室的时候，法医老杨和小陈、小李也相继赶到。这是一幢刚竣工的新工房，地下室散乱地堆放着各种木板、砖头、水泥。一只肮脏的蛇皮麻袋放在地上，袋口已经打开，散发出一阵阵尸体腐烂的臭气。 地下室里有人被杀了。 是啊， 都是血水，真的好怕人呢。 哎呀，就是 没想到 搬 水泥搬 出 来，让一下，让一下， 请让一下。 就这种事。 哎， 警察来了。 这位民工同志，请你谈一下情况。 警官同志，我们今天要浇2块水泥板，到处都找不到水泥，后来想起地下室好像有，就找到这儿来了。我们看到水泥袋上放了这只蛇皮袋，也没多想就搬下来了，想不到麻袋湿淋淋的，打开手电一看还发现滴着血水，而且还有一股臭味，解开袋子一看原来是个死人。 是啊， 你说这 当时我们吓得魂都没了，赶快就报了警。 是啊。 哎，杨法医，嗯，你做尸检吧。 好 啊。嗯，哎，小陈、小李啊，把它翻过来。 哎，王金富。 据初步勘查，死者是被人用锋利的匕首刺中心脏，致使心脏破裂而死亡。从尸体的腐烂程度判断呢，死亡时间至少有10天以上了。 那么还有什么其他情况没有？ 嗯，死者左手无名指上有一道戒指的箍痕，估计啊，戒指已被凶手取走了。 沈清，马上到死者王金富的家。 是。 803和沈西在王金富所在地居委会主任张阿姨的带领下，来到了王金富的家，一幢簇新的小楼房门前。 王金富发了横财，两年前拆了私房，造起了这一幢两上两下的新楼，装潢的像宾馆一样，准备结婚的。想不到，嘿，一个人太有钞票也是麻烦呢。 那么现在是谁住在这新房子里头呢？ 新娘子陈丹丹呢？王金富的爹娘前几年死了，他又没有兄弟姐妹，陈丹丹已经跟他打了结婚证书，虽然结婚仪式上男人不明不白的失踪了，但是法律上是保护的，所以陈丹丹说他理直气壮住在这里。 张阿姨，王金富失踪以后陈丹丹的表现怎么样？ 哦，急是蛮急的，天天到居委会来打听消息。 谁呀？ 啊，是我。 哟，是张阿姨啊，有金富的消息了吗？ 陈丹丹，这是公安局的两位同志，嗯，想跟你谈谈。 什么事啊？是不是金富他？ 当陈丹丹出现在门口的时候，八零三迅速地打量了他一番。只见他二十五六岁左右，长发披肩，衣着时髦，是个标准的新潮美人儿。大概是心神不定的缘故，他的脸色有些浮肿苍白。 请问，你就是陈丹丹小姐吧？ 对，是我。 我们要跟你了解一下有关王金富的情况。 哦哦，请进来。 好。 你们请坐。 嗯。 二位同志，请用咖啡。 哦，不要客气。陈小姐，你也坐吧。 哦。 请你谈谈王金富失踪前后的情况好吗？ 这事说起来也蛮奇怪的。我们定的是五月八号结婚，一切都准备得很充分，酒席订好了，请帖也发了。 是在新兴酒家？ 对，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有幸做了一回喜宴的邻座。 哦，可就在临结婚的前两天，金富接到一封信，他顿时神色大变。当时我正在试结婚礼服。 啊？ 金富，谁来的信啊？ 没什么。 哎，金富，你看我这件礼服怎么样？嗯，你看。 哎呀， 你看嘛，看呢。 有什么好看的？还不都一样吗？ 你发什么神经啊？哦，不高兴了就把气撒在我身上。什么信啊？我看看。 没什么好看的。 你欺负人？好吧，后天的婚我不结了。 啊？好丹丹，小心肝儿，不要生气。我是心里不痛快吗？ 不痛快就拿我撒气啊。金富，我们马上就是夫妻了，你要有什么事也应该让我知道啊。 哎，这他妈的还不是为了钱吗？ 谁又向你借钱了？ 不是借，是要。 谁呀？ 杨大妹。 杨大妹就是那个拉菲。 这，他要我五万块钱的青春赔偿费，不然呢，后天的婚礼上，他要跟我拼命。 什么？他要跟你拼命？金富，这怎么办呢？ 他还威胁说，如果不照办，到时候他一定要闹得天翻地覆，然后还要同归于尽啊！ 这简直是敲诈！金富，我们一分也不给他，看他敢怎么样。 对，谅他也没那个胆量啊。 想不到婚礼那天王金富真的失踪了，而且宴席上还有人送来了一个骨灰盒。警官同志，请你们无论如何要帮我找到金富，让他回来。 这恐怕很难很难了。 为什么？ 他死了。 他死了？不，不可能，不可能！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这是事实。就在刚才，我们发现他被人害死以后，装在蛇皮袋里，扔在了永和新村48号地下室里了。 金富，你死得好惨啊！是谁那么狠呢？居然杀了你！公安同志，求求你们了，一定要抓住凶手，抓住凶手啊！对了，凶手就是杨大妹，杨大妹就是凶手。 等等， 你凭什么说杨大妹就是凶手呢？ 就凭她写来的那封信，就凭她在婚礼上送来的骨灰盒和结婚那天打来的电话。 哦，还有电话？你详细谈谈。 结婚的那天中午，我从美容院回到自己家里，就接到了杨大妹打来的电话。 喂，金富吗？我是丹丹。 你这个臭婊子狐狸精，勾引我的男人，今天你们想洞房花烛，休想！老娘叫你们这对狗男女一起上西天！ 你 怎么知道这个电话里的女人就是杨大妹呢？ 哼，我有幸领教过，她的声音就是这副样子。 那么，那封信还在吗？ 哦，就是这副。 陈小姐，我还想再问一句，婚礼那天你见没见过王金富呢？ 没有，婚礼那天本来说好下午4点钟叫车来接我的，没想到等到5点钟叫车还没来，我急了就给他们家里打电话，可是没人接，一直等到7点钟，我实在等不及了，就和妈妈伴娘坐车到星星酒家，可是15桌酒席没有一个宾客，而主桌上却放着一个骨灰盒，我当时就晕倒了。是妈妈和伴娘把我送了回来。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见过金夫。 那天的伴娘是谁？ 和我一起在蓝宝石商厦当营业员的江平平。 好吧，陈小姐，这是一起恶性的凶杀案，当然了，还有待于进一步侦查。希望陈小姐能够跟我们密切配合，随时反映情况啊。 嗯，我一定配合。 803和沈西从王金富家出来，坐在警车里，两人都陷入了沉思。 哎，沈西啊， 嗯。 你觉得陈丹丹这个人怎么样？ 年轻，漂亮，还很聪明。 你小子，就光看见这点了？ 怎么？ 啊？这么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竟然肯嫁给一个外表粗俗不堪、年龄38岁，而且还进过几次庙的男人，你觉得这不奇怪吗？ 喂， 嗯， 不要太传统了好吧，像你和梁达那种柏拉图式的爱情早就老掉牙了，现在小姑娘吃啥？不吃你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吃钞票，只要有钞票，18岁的小姑娘可以嫁给80岁的老头，王金富有的是钱，哎，少讲讲几十万吧，啊，就算他是只癞蛤蟆，愿意跟他的小姑娘不要太多。 这话虽这么说呀，但是我还是直觉地感到，陈丹丹她不像这种人呢。 嘿嘿，我说803， 嗯， 你以前一直批评我凭感觉做判断，今天你怎么也主观起来了啊？ 啊？哦、对对对对对，好好好，你小子，我接受批评啊。哎，沈西啊， 嗯。 我们呢，现在到蓝宝石商厦去了解一下陈丹丹的情况。嗯， 好。 803和沈西到达蓝宝石商厦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钟了。803沈西径直来到商厦保卫处，找到了化妆品柜台的叶经理。 你好。 你好，你好，我们是公安局的。 哦，来来，请坐，请坐。 哎，叶总，叶经理啊， 嗯， 你们店营业员陈丹丹的未婚夫啊失踪了，所以我们这次来呢，是想了解一下陈丹丹的情况。 哦，陈丹丹啊，她是化妆品柜台的营业员，前年招聘来的，平时表现不错，是个很有主见的姑娘。哦，听说他的未婚夫是个富翁， 想不到婚礼这天突然失踪了，这对他的打击啊确实很大，这几天情绪很低落。嗯，我们了解的大致就是这些。 哎，叶经理， 嗯， 据说他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也在你们商厦工作。 要好朋友？哦，对，叫江平平，他或许能提供一些情况。江平平，请到经理室来。江平平，请到经理室来。请进。 经理，你叫我。 哦，江平平。 嗯。 这位是公安局的同志，他要了解一下陈丹丹的情况，你把你知道的情况跟他们说说。啊，你谈吧，我先走呀。 啊，你先忙吧。江平平，你坐吧。 谢谢。 听说你和陈丹丹是好朋友，对吗？ 是的，她在商厦里跟我最知心。 嗯，那你知不知道陈丹丹是怎么跟王金富交上朋友的吗？ 嗯，这件事儿怎么说呢，很偶然。丹丹以前有过一个男朋友，大学毕业以后在一家化工研究所工作，长得像费翔，很帅又很有才气，丹丹爱他爱到痴迷的地步。可想不到那个男的突然把丹丹甩了，丹丹哭了两天两夜，我怎么劝也劝不住。后来我硬拉他逛马路散散心。嗯，记得那天我们逛啊逛啊，逛到了一个小商品市场。 羊毛擦脚裤啊，六折处理，到楼下48块钱一条，正宗羊毛的啊。 咱们去看看。嗯。哎，老板。 哎，小姐。 你这个踏脚裤多少钱一条？ 哎，48块钱一条，正宗羊毛的。 48块啊！ 哎呀，小姐，六折处理啊，跳楼价呀！ 大新货没意思的。 哎，小姐，这个讲话要透透下巴。大新货，我这是正宗的名牌产品啊！这位小姐要穿上去，配件高腰的羊毛衫，不要太好看啊！ 这位老板可真会说话啊！好吧。那我就买一条。 哎，好嘞。 明明，你帮我一起挑一下。好，这条可以吗？ 谁知道丹丹拿回去仔细一看，却是青纶毛的踏脚裤。他大叫上当，马上跑到王金富的摊位上要求退货，可王金富怎么也不肯退。 老板， 嗯， 你卖的这是假货，我要退货。 退货？哼，老子这里卖出的货从来没有退的。48块钱买羊毛裤，哪来那么便宜的事儿啊？ 好啊，你要不退，我跟你到市场管理所去评理去。走。 爷，啥人口气刚昂啊？ 你是谁啊？ 我，未来的老板娘杨大妹。怎么，老娘本来卖的就是次货价，你贪了便宜还要货好？哼，要好可以。100元一条，我卖给你正宗羊毛踏脚裤。 你这个人讲不讲理啊？ 买钞票只配淘垃圾货。 什么？你冲口骂人？ 骂你又怎么样？小妖精， 奴的垃圾！ 我叫你骂，叫你骂， 你骂什么人啊？你打人啊？我叫你打人啊？叫你打人？算了算了，别扯， 你敢再来，要吃上我的吗？老娘打得你万朵桃花开，叫你分不清东南西北。 好，打呀打呀， 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算了。 那么后来呢？ 丹丹当时很狼狈，裤子也不要就走了。可想不到两天后，丹丹拉我去展览馆看时装表演，碰巧旁边坐的就是王金富。 你看，他坐的就是那个个体户，他来看我们了，别理他。 哎。是你们二位小姐啊，那天的事真对不起啊，裤子的钱我退给你们。 算了吧，这点钱就算是给你买药吃了。 哎呀，我那女朋友啊，是有名的死老虎，我向你赔礼道歉。这里有间咖啡厅，请二位小姐赏光。 等等，不去，去。还没消呢，让他缓缓分。 你们去了？ 去了。那天他花了350块，对丹丹特别的殷勤。后来丹丹说过意不去，要回请他， 我就没再去。就这样请来请去，直到三个月后，丹丹突然找到我。 平平， 嗯， 平平， 嗯， 告诉你件事。 好， 我要结婚了。 啊，结婚？跟谁结婚？ 王金富。 啊，王金富， 请你做伴娘怎么样？ 哎，丹丹，你可别开玩笑啊，你怎么看得上那个个体户呢？他根本不配。 平平， 嗯， 我跟他交往了一段时间，发现他人还不坏，他又有钱，哎，还是他主动向我表示的呢。 丹丹，你可从不看重钱，可这一次你同意了。哎， 我也算是看穿了，人活在世上能有几年呢？想要追求自己的幸福就得付出，但愿老天不要让我付出的太多。 啊，顺便问一句，婚礼那天你是不是一直跟陈丹丹在一块儿的？ 是的，那天我把她搀回新房，丹丹就硬让我陪她过夜。我说金富回来怎么办呢？她说金富回来就叫出租车送我回家。嗯，这一夜我们两个就睡在新房里。 嗯，那好，江明明，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谢谢你提供的情况。 不客气。 八零三和沈西回到刑侦处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八零三点着一支烟，陷入了沉思。沈西沉不住气了。 八零三， 嗯， 我们赶快行动吧。 怎么行动啊？ 传讯杨大妹啊。 嗯，谈谈你的想法。 事情很清楚嘛，王金富抛弃了杨大妹和陈丹丹结婚，杨大妹当然就痛恨王金富了。他又泼辣又凶悍，什么事儿做不出来，所以他就杀死了王金富，又将骨灰盒送到了喜宴上。我看杨大妹是重大杀人嫌疑犯。 嗯，很顺理成章啊。沈西啊， 嗯， 马上让小陈小李传讯杨大妹。 是。 哎，还有啊，那天到婚礼上闹事的三个流氓啊，也同时给我调查一下。 是。 直到一切安排就绪，八零三和沈西才觉得肚子唱起了空城计。两人来到外面的小吃店，刚捧起热乎乎的鳝丝面，大哥大又鸣叫了起来。 八零三，八零三， 我是八零三，请讲。 报告八零三，杨大妹失踪了，杨大妹失踪了。 什么？杨大妹失踪了？ 刚才播送的是《阴谋之恋》第一集《新郎之死》，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张维凤，音乐编辑殷红，医院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拟音苏东升，剧务顾达，剧中人刘刚。